迎大家来到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的采访现场。今天的主题是相信十八问。第一个问题，也就是争议最大的问题，你们喜欢对方吗？爱对方吗？ 陛下先说吧。这么无聊的问题怎么会争议最大？过了。 那最喜欢看对方什么样子呢？ 运筹帷幄，睥睨天下的样子，戎马倥偬，所向无敌的样子。 这个回答是不是有点太打官腔了呀？请深入一点聊一聊。 好吧，他读经的样子，他被戏弄时候的样子。 你太恶劣了， 这是身为公该有的情调啊。 停，打起来了，先插广告啊，五秒之后继续。第三个问题，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动心的呢？ 为什么全部都是关于爱不爱的问题啊？ 请看标题，相信十八问嘛，相信啊。 不知道，现在回头想，也想不起具体是什么时候有动过心。但不知不觉，就已经很在乎他了。 动心，可能是第一卷吧。 第一卷？哦，我们看一看观众递来的纸条啊。这个问题有点敏感嘛。陈将军在第一卷的时候就动心了，可是第一卷萧定的表现相当之渣呀，这是不是有一点斯德哥尔摩呢？ 我靠，这谁啊？打人不打脸好不好？ 我第一部也温柔过，没那么渣吧？ 确实很渣。 那时候我也真心想对他好，他会动心很正常。 陛下你好自信呢。 哦，我看出来了，原来陛下是在维护将军。 哼，才不是这么回事。 越描越黑了，过吧。 下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爱是什么呢？ 战友， 平等。 你俩的爱情观都不及格，需要仔细进修。那真正发觉爱上对方是什么时候呢？ 第二卷。 其实是他最后一战前的那个吻。 陛下，原来你比我们想象中醒悟的更早啊。那时候你说陈将军不识好歹，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呀？ 这是情话。 这也太敷衍了吧， 这时候了还嘴硬。 小陈太惨了。 大家都知道你们彼此折磨了对方一生，当时是什么感觉，是什么动机呢？请陈将军先回答。 为什么总是要我先答？ 当时很愤怒，很想报复，觉得他凭什么这么对我。 我觉得真的要说啊。 陛下讲吧讲吧，大家都瞪眼等着呢。 我已经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，我这辈子敌人太多，就这么一个对我屡屡留情的，我最后只记得这个。 你别在这个时候显大度好不好？ 好吧，非要我说，回家可不能秋后算账。我觉得我就该这么对你。 陛下你还说你不渣？ 那么有联系对方的时候吗？ 他说押上家人也要出征的时候。朕就是铁石心肠，也有点心软了。 他被囚禁的时候吧，我总觉得如果没有我，堂堂天子怎么可能落到这个田地。 这话说的满满的都是爱呀。下一个问题啊，你们为什么会喜欢对方呢？ 就如同陛下所说，他在第一卷的时候温柔过。 温柔过就喜欢上了？陈将军，你不是直男吗？ 你就当我鬼迷心窍吧。 啊，不不不不，将军，你就算是斯德哥尔摩，我们也爱你。那陛下呢？ 他和我太不同了，可能是因为这个。 可以详细说说吗？ 有他在，生活很精彩。他经常在关键时刻出人意料。 这个说法能算是喜欢吗？ 唉，其他人都太闷了。 陛下不是一直嫌将军性格沉闷来着？ 他是看起来闷，其实很偏激。 陛下，你自己就很偏激。 所以我需要一个同党啊。我一直在期待这样一个人出现，能打破些什么。不过一开始确实没想到会是他。 下面的问题也是来自于读者的小纸条。 FITZ 问，对方有做过什么让你感动的事情吗？ 这个真的很少啊，我先仔细想想。 我在冷宫的时候，他来夜探。 来自 RY 的问题，问小陈，看见阿定畏寒的体弱样子，有没有一点点心痛啊？怎么说也是你让他变成这样的，说什么愧对天下，其实就只是愧对他一个人而已，对吧？ 哼，我愧对很多人，但不愧对他。 我咳嗽都还没好呢。 还有两位同学问了相似的问题，他们问，如果能够回到过去，你会选择改变什么？ 可以重来的话，不会再宫变囚禁他。 我只好从开始变了，从后面其他哪个环节变都没有什么意义。 等等，我感觉两位又在打官腔了，从感情的角度来说一说吧。 感情上我觉得我没什么要变化的。 老实说，我也没有什么要变的。人能见到的别人都只是一个侧面，我不知道过程一旦有所变化之后，我看到的还是不是现在的他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现在这样也挺好。 陛下的意思是喜欢眼前的这个他？ 这个他才最真实，别人都看不到。 接下来是酒桶同学的问题啊。将军有没有吃小羊的醋啊？有朋友有没有？ 杨如清，那个也不算是吃醋吧，就是有点羡慕。 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肯定是指杨良啊。 哦，提到杨良，正好有这么几个问题啊。将军到底吃过杨良的醋没有啊？介意杨良加入吗？ 哦，还是不太好吧。 别骗人了，我们都看了番外，知道你想三人行。 他如果这么想，我退出。 哎，喂喂喂，那只是平行番外，作者乱写的，跟我无关。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清晰了，下一题，下一题。下面是 MID 的问题，亲密举动的时候，对方的什么样子让你最受不了呢？ 他不情愿的样子。 他强自忍受不出声的样子。 关于这个问题，两位的观点很相似啊。两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一致呢。下一个问题，现在你对对方有什么期望呢？ 我希望他长命百岁，死在我后面，那种经历一次就够了。 那陛下觉得将军经历这些不会痛苦吗？ 我们之间一直很公平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来有往的，就让他为我哭一次也没什么吧。 哎，你会为我哭吗？不说话我就当你默认了。默认了， 我不会为你哭。 好啊，那就只好一起死。 喂，你们这话也太旁若无人了吧，我听得脸都热了。小事的问题，离开的那几年就没想过要回来看看扎定吗？将军大人最后相见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呀？ 没想过，那几年我就当自己已经死了。最后相见的时候，我心里觉得很惊讶，他怎么瘦成那个样子了，满脸的病容。我以为他会好，解药明明已经给他了。 最后一个问题来自 RY， 问小陈清醒的时候敢不敢主动亲亲啊？是不到气血上头猪油蒙心都不敢对阿丁动手吧？ 没什么不敢的。 那现场来一个， 来一个， 来一个， 来一个， 来一个，来一个。 这也算相一相了。 陈建岳了。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